瑞士朝鲜委员会和瑞士竹笛思想研究小组19号发表联合声明，表示谴责美国积极走狗日本和南朝鲜傀儡集团在朝鲜半岛加深核战争危险。